静养白头山卓绝伟人委员会8月5号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宣告成立。成立是由尼日利亚各政党、团体、机关人士以及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静养委员会决定积极展开宣传活动来介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业绩。